先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我哋敬拜你，感谢你俾我哋利未记，感谢你系俾我哋睇到你要我哋成为你圣洁嘅子民。愿你系俾我哋有你嘅亮光，俾我哋你嘅智慧。愿你嘅灵系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话语。我哋将以下嘅时间系交喺你嘅手中，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而求，阿门。今日要同大家讲系利未记第十六章。当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去到施洗约翰嗰度，施洗约翰点讲啊？佢话看啊，神的羔羊是要除掉世人罪的，除去世人罪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这个除去罪、除去罪业的这个赎罪祭。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十六章是赎罪日的，应该是怎样来到赎罪。对赎罪日来讲，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之严肃，他是非常之是重视这个节日。这个节日是在到7月10日犹太人的、日历7月10日，在我们的日历大概是9月或者是10月的时间、所举行。他们叫这个节日叫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一年他们是要为自己的罪来到赎罪。这一日是安息日，他们将会任何事都不做，包括性生活他们都不会有。另外他们要做的就是会是禁食，他们是会祷告。很多是其他的节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节日好像中国人那样，很多东西吃，很多餐宴的、很开心。但是在这里赎罪日是没有餐宴的。在其他的节日那里，犹太人甚至会举行是婚礼，但是在赎罪日绝对他们是不会是举行婚礼。这一日他们是爱来反映他们一年所犯的罪，是看看人生的软弱，他们也都会是回顾到神对他们的恩典，神对他们的宽恕。Kippur 这个字也都是 Kafar。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跟大家讲是创世纪的时候讲过 Kafar 这个字的，就是赎罪的意思。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是讲什么？是重香。记不记得神是叫挪亚是起方舟，叫他是方舟的内外都要游上重香，都要遮盖住，用重香遮盖住。跟大家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的了，这些重香就是救赎，就是赎罪，就是使到那些海水不能够是入到那只船里面，海水就是代表罪。所以这里我们又见到 Kafar 或者是 Kippur 这个字就是赎罪，是遮盖的意思。为什么会是遮盖啊？犹太人赎献赎罪祭，献牛羊的血是用来暂时遮盖住他们的罪，以致直到耶稣基督为他们献上一次过的赎罪祭，他们就得救，能够赦免。所以赎罪这个意思是有遮盖的意思在里面。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都跟大家讲过，出埃及记25章22节讲到神是要在施恩宝座上高，在两位基伯路的天使的中间会同是摩西来到会面。你知不知道施恩宝座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 Kippur， 又是跟 Kippur 这个字是有强烈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很有意思的。Kippur 是赎罪， Kippur 是什么？神的施恩宝座。赎罪祭那时要怎样？祭司要将牛羊的血是游在这个施恩宝座的上高，这些血就遮盖住在约柜下低的什么？那些的律法。约柜里面有十诫的律法，就是被羔羊被这些牛的血来到遮住，以致神看不到我们是亏欠了这些律法所犯的罪。 亦都话俾我哋听，冇人系能够进入呢个至圣所，喺到神嘅施恩宝座面前站立得稳，除非我哋嘅罪系被赎。但我哋第十章嘅时候见到咩事发生啊？见到亚伦两个仔，因为系做咗耶和华冇吩咐佢哋嘅事，以致遭受杀身之祸。跟住神咪点啊？用咗五章嘅经文，就系十一至到十五章，话俾我哋听乜嘢系洁净，乜嘢系不洁净。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赎罪。跟住今日嘅十六章第一节，神好似话啊，讲到边度啊？系啦，就系亚伦两个仔系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嗱，赎罪祭你就要咁做啦。好似耶和华系讲俾我哋听咩啊？每个人都系罪人，包括亚伦两个仔，包括亚伦自己都系罪人。每个人都需要系献赎罪祭，但系呢个赎罪祭同埋第四章嘅赎罪祭又有啲唔同嘅。记唔记得第四章同大家讲过赎罪祭？嗰个系私人要献嘅赎罪祭，呢个系群体嘅集体嘅。喺度十六章十五节话俾我哋听，亚伦系要替百姓系献赎罪祭。喺度十六章十七节，亚伦话系要为全会众嚟到献赎罪祭，仲唔止咁添啊！一年啊，献埋咁多祭，那个会幕都臭气熏天，所以连个会幕都要系被洁净。十六章十六节，哇！呢、這个会幕都要俾呢个系祭物嘅血嚟到系洁净。嗱，我哋今日睇十六章嘅时候，我哋注重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是大祭司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大祭司做的工作？因为大祭司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嘛。但是不是全部都一样的，因为大祭司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无罪。我们是来到比较一下大祭司所做和耶稣基督所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要看那只是被祭的是祭物。有很多隻祭物的，我們看到十六章大祭司自己要為自己的罪來到獻祭，那隻是一隻公牛來的，跟著他要獻燔祭，是一隻公綿羊，跟著才輪到那兩隻公山羊。我們要注重的就是那兩隻公山羊，一隻是獻與是歸與耶和華是贖罪的祭，一隻是歸與亞撒舍勒，这一隻就是除去罪孽的山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除去罪孽的就是那隻山羊。第三样我们要看的就是赎罪之后做会众的应该有什么的反应。以色列人神叫他们有反应，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有反应。我们先看看大祭司怎样是的工作。首先他献赎罪祭是要穿上是细麻衣做的圣服。十六章四节说要穿上细麻衣圣内袍，把细麻衣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衣带子，头戴细麻衣的冠冕，这都是圣服，全部都细麻衣做的。嗱，呢一個係咪平時大祭司著噶？大祭司嘅聖服喺度出埃及記二十八章好似好唔同嘅喎。喺度出埃及記廿八章話俾我哋聽，大祭司嘅聖服係非常之有榮耀，非常之華美。點樣華美法啊？原來佢連內衣啊都係七彩嘅，七彩嘅內衣。跟住點樣樣啊？跟住佢有以弗德，以弗德係用金線，係用藍色嘅線、紫色嘅線、朱紅色嘅線繡上圖案，係要巧匠嚟到繡上去，非常之靚。跟住大祭司有胸牌，記唔記得啊？胸牌上有十二塊寶石，每一塊寶石就係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非常華美。 但是这里为什么突然间献赎罪祭着到这么素的？你想想我们的耶稣基督本来非常华美的，是同神同等的，是神来的，抛开一切的荣耀来到世上，就是献这个赎罪祭，要为你为我的罪是献这个赎罪祭，就是好像大祭司一样。但我相信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大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要着这么素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们讲是这个是启示录的时候，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是着什么的衫？细麻布的衫，完全是一致。嗱，我哋再睇一睇第二样大祭司做嘅，就系要献香。佢喺替自己赎罪、替人民赎罪之前，佢系先要献香。佢要去到坛上攞嗰啲火炭摆落去一个香炉嗰度，跟住佢系要有一捧嘅倒细咗嘅香料，然后佢要攞住个香炉，攞住啲香料入到去至圣所，喺个幕子嘅后边。然后将这些香料摆倒在那个香炉上高，跟住就会出现有一股的烟香，会得遮盖住整个施恩宝座。跟住神怎么说？免得他死亡。他这样做就是免得大祭司的死亡。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这些香是代表什么？记不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神见到这一股馨香的祭，见到这个烟云啊，先至是赦免一切是罪人去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人不抵死，个个都抵死，但是去到神的面前，神是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以致我们是不需要死亡。第三样我们见到的就是大祭司他是要独自来到献祭。在16章17节说，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一直在里面赎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入去，他是单身一个人在里面。你都不是说不得人害怕，阿伦可能的脑里面记忆犹新，就是什么？两个仔嘣声就是在耶和华面前一阵火出来，就将他两个仔烧死了。一个人在里面，你想想害怕不害怕？很得人害怕，我相信也都会觉得非常之寂寞，非常之孤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时候几孤独，几孤单？既然记得耶稣基督在读马太福音27章46节，大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是沾满晒我们每个人的罪，以致连他的父都不能够正面去望他，以致耶稣基督觉得这么孤单，他是叫出来：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开我？第四样我们是要看的，就是大祭司自己是要献赎罪祭，为自己先献赎罪祭，就是那只公牛。16章6节说，阿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耶稣基督需不需要赎罪啊？为自己？从来你在圣经里面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为自己赎罪，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罪。但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来的。我们见到由第10章至15章，阿伦两个仔不用说了，祭司是罪人死了，产妇是罪人要赎罪，麻风病人是要赎罪，漏病的病人，患漏病的病人都是要赎罪，大祭司都是要赎罪。所以这里说什么？要先献这一只是公牛做赎罪祭。在希伯来书7章27节， 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献祭，只是将自己作为献祭，一次过就完成了这个是救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大祭司不同的地方。我们亦都见到从大祭司的身上能够看得到耶稣基督的片段，他的影子，但是很明显亦都有分别。第二样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两只山羊。很有趣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为人民，是为我们是献赎罪祭，就是好像以色列人的大祭司那样。但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献的是什么？是牛啊羊啊这样。耶稣基督呢，他是将自己献上。所以今天讲的两只羊都是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说有两只山羊，很明显这个赎罪祭就是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那只归于耶和华的赎罪羔羊，第二只是属于是归于亚撒舍勒的那只除去罪孽的羊，有两个步骤。但有人可能会问，需不需要两只羊那么多啊？一只羊就够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除去罪孽咯，需不需要两只羊？等阵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有两只羊，但是先看一看这里处理两只羊的经文那个礼仪是怎样。十六章七至到十节说，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扣，一扣是归于耶和华，一扣归于亚撒舍勒。阿伦要把那拈扣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拈扣归于那亚撒舍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与归于亚撒舍勒。所以我们见到是有两只羊。我们先什么叫做拈扣？拈扣的意思就是执筹，就是抽签的意思。两只羊都是代表赎罪祭，两只羊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怎知道哪只羊是属是耶和华，哪只羊是属亚撒舍勒？抽签啦，抽了签之后你就知道哪只是耶和华，哪只是亚撒舍勒。一般的基督徒都只是认识那只赎罪的羔羊，我相信很少基督徒会是认识这一只是除去罪孽的羔羊。所以我们不妨先讲一讲那只熟悉的那只羊先，那只就是归于耶和华，是赎罪的羊。记不记得在第四章跟大家讲过的怎样献赎罪祭，所以我都不需要跟大家再分享。但是有很多经文是关于这只赎罪祭，多到不得了。我只是揀了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耶稣并且不用山羊和山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又说，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久的产业。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他写自己作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而在这里启示录五章九节，记不记得跟大家讲启示录的时候说，在天上的情形没有人能够打开那部七印的书，只有耶稣基督是可以打开。为什么？因为耶稣曾被杀，是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讲得很清楚，耶稣是用自己的血来到做赎价，所有接受他的人他都可以将你赎回来，他是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是赎回来，是归于耶和华， 呢只就系赎罪嘅羊，呢只就系归于耶和华嘅嗰一只山羊。嗱，呢一只赎罪嘅羊系代表咩啊？代表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所成就。嗱，另外好有趣嘅就系、是、我哋知道第四章讲到系献赎罪祭嗰阵时，呢一只山羊系要点样做啊？要搬到营外系用火焚烧，搬到去营外用火烧。记唔记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喺边度啊？喺城门外噶，唔系喺城门内。希伯来书嘅作者系睇到呢一点啊，所以喺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至到十二节话，牲畜嘅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你和我的罪，在城门的外面是钉十字架，就是好像那只赎罪的羔羊，在到营的外面是被焚烧，是作为赎罪祭。所以毫无疑问，耶稣基督就是代表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代表那只羔羊，是代表了耶稣基督。那究竟归于亚撒舍勒的那只羊又怎样？那只羊就少一些基督徒认识的了。那只羊我们要知道是代表什么，我们先要知道亚撒舍勒是解释什么才行。亚撒舍勒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四次，一次在第八节十六章八节，一次在十六章十节，两次在十六章十节，一次再一次在十六章二十六节。四次出现都在这里，利未记第十六章没有计的。因为为什么真正要知道亚撒舍勒是为什么，要从利未记十六章，就是今天的经文来找。我们知道第一只羊是献是归于谁啊？耶和华。第二只是归于亚撒舍勒，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亚撒舍勒其实是个人物来的，因为第一只是归给耶和华的嘛，第二只归给亚撒舍勒，很明显是人物来的。于是又再看看在这里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说，这只羊是要带到去旷野无人之地。好多人就話：啊，梗係獻俾魔鬼啦，因為同神係相對噶嘛。一隻就係獻俾神，一隻就獻俾魔鬼。曠野嘅魔鬼啊！嗱，諗起曠野嘅魔鬼，我哋諗起邊個啊？諗起撒旦喎。你諗下，撒旦喺邊度係試探耶穌基督噶？係喺曠野。好多人諗起就係、是、啊，咁一定係撒旦啦。又好有趣喎，有一部書叫做《以諾書》，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嗱，呢部《以諾書》喺度主前大概三百年，至到係耶穌基督嘅時候成書。嗱，呢部書入邊係用阿蘭文寫咗一個墮落天使嘅名字，係叫做亞撒舍勒，係一個墮落嘅天使。嗱，但係我哋知道呢部係《以諾書》。不是在到圣经里面的，不是被立列为是正典的，所以不是有圣灵默示来到写出来，讲出来的东西未必是一定是真的，所以不可以是尽信。第二个解释，有人说不是个人物来的，是个地方来的。嗱，这个解释呢，有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有一部圣经是叫做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 它就是这样译的。那隻羊是被牵到去亚撒舍勒的旷野、这个旷野的名字就叫做亚撒舍勒，是个地方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就讲跟第一个是不同的，第一个是人物，第二个是地方嘛。其实很多时候人物和地方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天堂是天国，是吧？我们都说是神的国，是神的国。很多时候有人骂人，哎呀你落地狱啊，你去魔鬼那里，一样的。 立落地獄同埋去魔鬼嗰度，上天堂去話去神嘅國度。所以其實兩樣嘢講出嚟冇乜嘢唔同。如果亞撒舍勒真係係魔鬼嘅話，就係魔鬼嘅狂野，就係呢只就係屬於亞撒舍勒嘅羊。但係呢個解釋係唔成立嘅喎，因為利未記十六章七節啊，十七章七七節話俾我哋聽咩啊？不可以是獻祭給魔鬼，是神是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獻祭給魔鬼，十七章七節。所以這個是解釋說這隻羊被帶到會幕的前面，是被帶到耶和華的前面，執了醜了，然後將它送給魔鬼，絕對是不成立。那最後有什麼解釋？最後的解釋就是將這個字拆開嚟解啦。亞撒嘅意思係咩啊？亞撒嘅意思係山羊。咦，同我哋講嗰啲有關係喎，係山羊喎。舍勒咧，舍勒係解釋離去或者係離開嘅意思。哇，啱曬啦！就係嗰只離開咗、離去咗嘅嗰只山羊。嗱，這個七十士譯本就係咁樣譯，七十士譯本。就是最早將是希伯來文譯做希列文，他就是將他譯做那隻離開的羊。不要那麼快住，我們知道這隻羊離開之前是做了什麼的，大祭司先要是雙手按在這隻山羊的頭上高，然後將罪是歸於這隻是山羊，全會眾的罪歸給這隻山羊，然後才找人帶他去亞撒舍勒，歸於亞撒舍勒。所以这个就是带住人罪离开的那只羊，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叫做什么代罪羔羊的这个词语。听过人说代罪羔羊没有？英文叫做 scapegoat。 这个就 是 King James 的翻译 scapegoat。 如果你走去读十六章的话，你会发觉是代罪的羔羊。很多人聽過代罪羔羊，但他們的意識上代罪羔羊就是那隻獻贖罪祭的羊，但其實是兩隻羊來的，不是一隻羊來的。我們再看看這隻除去罪孽的羊，聖經又怎樣說？在希伯來書十章四節說，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這裡說是除罪，不是說贖罪。另外我哋今日開始，一開始就同大家講，施洗約翰一見到耶穌基督點講啊？喺度約翰福音一章二十九節，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嗱，約翰唔係施洗約翰唔係話看啊，那隻係替人贖罪的羔羊喎，係替人係為咗係會係叫做咩啊？係除去世人罪孽的那隻羊。約翰一書三章五節亦都話：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又一次講到我哋聽，耶穌基督亦都係幫我哋除去我哋嘅罪。但我哋見到耶穌基督其實做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就係為我哋係背起我哋所有嘅罪，成為我哋嘅贖罪祭，獻咗俾神。第二樣嘢，耶穌基督係孭咗我哋啲罪，使我哋啲罪係遠離我哋，係幫我哋嘅罪遠離我哋。做咗兩樣嘢嘅喎，唔單止贖罪，仲幫我哋遠離我哋嘅罪。嗱，以色列人真係好希望就係呢一隻代罪嘅羔羊，就會孭咗佢哋啲罪，就會走咗去嘅。有咁遠時就去咁遠啦，去咗就千祈唔好翻嚟。嗱，好熟啊！有咁遠時去咁遠，去咗千祈唔好翻嚟。啊，我呢樣咧喺度啲粵語殘片度學翻嚟。好細個睇啲粵語殘片啊，譚南卿做奶奶，鄧碧雲咧就係個新抱。佢同個新抱話：你有咁遠時就去咁遠，去咗就千祈唔好翻嚟。嗱，相信啲以色列人就係咁諗啊！那隻代罪羔羊你千祈不要回來，回來不得掂啊！那些罪氣沖天。根據猶太人的拉比告訴我們， 原来这个赎罪的礼仪不嬲都是那个人带这只羊去到旷野之后，他就完成任务的了，他不需要再理那只羊去到旷野的了，不会回来的了，他自己回来就怎样冲凉啊、换衫啊、洗衫啊，跟住呢就可以进入的营那里。但是这个礼仪去到一个时间改变了，这个时间就是犹太人被巴比伦人征服了，毁了他们的圣殿，将他们全部俘虏，然后去了是不同的地方，去了巴比伦70年才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去之后过了一些时间，他们就重启圣殿，但是这个礼仪也都是这个时间是改变了，不再是这个人带到这只羊去到旷野就扔下它算了，他要找一个山崖将这只羊拱了下去。为什么将山羊拱了下去？不会再回来了嘛，巴比伦就是沦陷，是以色列理方不是那只羊回来了吗？不知道走到哪里，是走到那些羊群，我们不知道，看不出的嘛，分分钟被他回来，所以这么大罪咯，不如就将他怎么拱落山崖，拱了落山崖不会回来了。这个就是犹太人，你看到他们很注重是礼仪，很注重外表，但是这只羊是不是真的代表一些礼仪，真是象征一些东西，而没有是真实的意思在里面的呢？有很多解经家都是一样的，很多解经家都会告诉你，那只代罪的羔羊就好像诗篇103:12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照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唱圣诗都有得唱啦。另外点啊，又话系以赛亚书43:25，神系涂抹我哋嘅过犯，不记念起我哋嘅罪恶。就系呢只羊咯，带住我哋嘅罪走咗去啦。神唔记得咗我哋嘅罪。嗱，若果呢一只羊真系系象征式嘅话，需唔需要两只羊呢？我哋可以话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孭咗我哋嘅罪。那些罪就离开我们了，远离我们了，东离西有几远就有几远了，神就不记得了我们的过犯，需不需要多了另外那只羊呢？相信不需要。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只羊的关系，很有趣。第一只羊是献给是耶和华，第二只羊是献给亚撒舍拿。我们曾经读过希伯来书9:22说什么？说不流血就不得赦免，罪不得赦免，是吧？哪只羊是流血的那只羊来的？献给耶和华那只是要劏了然后要献祭的。你拱落悬崖是见血的，但是这些是后人加上去的，原本的意思不是这样，一隻羊是見血，一隻羊是不見血的。所以見血那隻就是怎樣？赦罪咯，就是代表耶穌基督是的十架上所成就，幫助我們贖罪赦罪咯。是不是你和我去做的這件事？不是你和我去做的噃，我們完全沒有做到，2000年前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贖罪了，我們是接受耶穌基督的恩典的。就是好像上次跟大家讲，上个礼拜讲的不洁的动物，不洁就是不洁的了，但是怎样？有一天外邦人能够信主的时候，神怎样说？不洁的动物是圣洁的。外邦人可以信主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洗脱了他们的罪嘛，不洁的就成为洁净咯，罪人可以成为义人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不是罪人都能够成为义人，是不是我们的义啊？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来的。亚伯拉罕是被神算他为义人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来的。这些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亦都是以弗所书2:8-9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千祈不要夸口说救赎你是有份的，不要说你做了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来的。很多基督徒只记得这两节经文，但不记得了原来还有下文。很多基督徒都是不记得了有这只除去罪孽的羊，只记得那只赎罪的羊。再看看，我们讲了一半而已，那隻除去罪孽的羊是怎樣？是歸於亞撒舍勒。上個星期講什麼？十三章去到十五章有很多病的，我們的罪就好像病一樣，有些病好像血漏病一樣，有苦自己知，但你自己要察覺的，知道什麼是罪，什麼是不是罪，你要小心的，你要劃清界線，不要走錯了去一邊。又見到是什麼？好像患了是麻風病一樣，時時要去到耶穌基督的面前被耶穌基督是察看，看看我們做基督徒做成怎樣，要耶穌基督幫我們是能夠以致得到聖潔。不靠耶穌基督的力量很難的，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能夠改變自己，但這個很重要，都是靠耶穌基督，但是是我們有份的，這件事我們是要做的了。我們要離開不潔，就是好像那隻羊離開了我們，有那麼遠時走那麼遠，去了就千萬不要回來。那隻歸於耶和華的羊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所做的，在十架上。那隻是歸於亞撒舍勒的羊，是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的幫助使到我們是成為除去了罪孽，成为圣洁。那只归于耶和华的羊是一个死祭来的，死了的了，献了给神。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但是是一个死祭。但是这只亚撒舍勒的羊是活祭来的，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活祭的意思是什么？死了就没得服从了，你活在这里你就继续就要服从，所以这只是一只活祭来的，要我们服从。归于耶和华的那只羊是称义的，我们刚才讲过神称阿伯拉罕做义人，神称我们做义人。归于亚撒舍勒的那只羊是成圣的，我们要慢慢慢慢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一路一路变成洁净，这个就叫做成圣。一般基督徒都很喜欢记得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很喜欢只是记得就是赎罪羔羊，而不记得了有那只除去罪孽的羔羊。但我们一起来看看以弗所书下半句讲什么。上半句就讲是本乎恩恩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下半句讲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般基督徒不记得的，我们要行善，我们要有好行为。很多是神学家，甚至很出名的神学家会告诉你，保罗的神学观和雅各的神学观是不同的。雅各的神学观是说没有行为的义的信心是死的，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其实是不是？当然不是啦。如果圣经里面前后出入两个作者写出来完全不同的话，这部圣经你千祈不要信，圣经是一致的。保罗一样是讲到，虽然他讲因信称义，但是也都讲行为的重要性，你们每人都是应该要有善行，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要行。这一个就是两只羊，第一只是献给耶和华，不是我们做的，称义的。第二只是献给亚撒舍勒，这一只羊是要靠我们去做，是要靠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力量帮助我们改变，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远离罪。在回应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第三点，我现在 講咗兩點，一點就係點啊？大祭司所做，我哋紀念耶穌基督。第二點就係嗰兩隻羊，我哋卒之睇到啦，係歸耶和華，歸亞撒舍勒，好有意思嘅經文。我哋再睇睇結語嘅時候，神要以色列人點樣回應？十六章廿九至到三十一節，一個首尾嘅結構嚟嘅，好明顯嘅首尾嘅結構。廿九節嘅頭同埋三十一節嘅尾都講係刻苦己心，大家有冇睇到啊？刻苦己心，等陣會同大家講咩意思。跟住見到廿九節嘅尾同埋三十一節嘅頭，都係講一樣嘅嘢。廿九節嘅尾講你哋本地人或者係外邦人，寄居嘅好，本地嘅好，喺到以色列都不可係作任何嘅工作，就係點解啊？守安息日啦。去到三十一章嘅頭，又係話要守聖安息日，好明顯係一個首尾嘅關係。但係中間夾住嘅先至係最重要。兩次係提到聖潔，兩個聖潔都係同我哋今日見到嗰兩隻羊係有關。等陣會同大家講。但我哋先睇睇乜嘢叫做係刻苦己心。嗱，好多係聖經嘅翻譯家會將佢翻譯做係點啊？禁食。嗱，禁食嘅只不過係其中一樣嚟嘅。刻苦己心就係虛己。有好多嘢我哋時時都會做噶啦，可能係貪方便，可能係習慣定係點樣樣，可能係甚至係生活上嘅需要。啊，試下唔好做，試下唔做呢啲嘢，可唔可以令到你更加聖潔嘅？嗱，呢個叫做係刻苦己心。嗱，好多人係話禁食啊，又可以，又有好多人話啊，我中意睇電視，我唔睇一個禮拜電視，或者甚至唔睇兩個禮拜電視。有人話我中意瞓覺，我瞓少啲啊，唔可以唔瞓嘅咁又，我瞓少啲，我本來瞓十個鐘，我而家瞓六個鐘頭，我要多啲時間嚟或者讀神嘅話語，或者係多啲時間同神一起，令到我係更加係聖潔。啊！有人話我行少啲公司。啊！有一位牧師啊，佢中意係玩電子遊戲。啊！師母話我聽，啊！佢就係日日喺度玩電子遊戲啦，乜都唔做噶。嗱，唔係講阿牧師嚇，我一講牧師咧，個個都心諗係咪唔牧師嚇咁樣樣？唔係唔牧師嚇，呢個係另外一個牧師。嗱，呢一位牧師佢就係用呢樣嚟到係刻苦啊己刻苦己心。佢就係自己話我打少啲經，嚟到多啲時間嚟到係做正經嘅工作，刻苦己心啊，可以係好多嘅嘢。個目的係咩啊？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嘅目的啊，就係要我哋更加聖潔。嗱，你睇下十六章三十節頭嗰節，你睇下邊隻羊嚟嘅？因在這日要為你們贖罪，使你們潔淨。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是哪只羊来的？赎罪祭那只羊来的。但你看看下半节，不要做平时的基督徒忘记了，没有了下文，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又是，讲完赎罪那只羊又忘记了，是除罪那只。讲什么？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牵。是哪只羊来的？除去罪孽的那隻羊。聖經是很清楚的，不理你是新約，不理你是舊約，不是說基督徒屬完被神救贖了就停留在那裡，我們要不斷這樣來到聖潔，我們要刻苦是己心，來到是除去罪孽。刻苦己心除去罪孽，直情唔需要係講到話禁食啊嗰啲嘢咁大陣仗，可以係好細微嘅嘢嚟嘅。有啲乜嘢嘢你平時係時時都做貪方便，甚至係習慣，你唔去做佢，令到你更加聖潔嘅。嗱，俾你一個例子啊，嗱，係發生喺我身上啦。我啱啱做基督徒，洗完禮冇幾耐嘅啫，我太太俾我係先信主嘅。有一日有人打電話嚟揾我，我老婆接電話。啊！某某人找你啊，老公。我说某某人，喂，这个人出名是八爪鱼来的，一同他谈亲， 唔放噶，起码一个钟、两个钟咁讲落去，我边有咁多时间同佢磨菇啊？我同我老婆话：你话你听，我唔喺度。我老婆攞住个电话望住我牛咁眼，你真系叫我讲大话嘅啫。你要讲大话，你自己同佢讲啦，话你唔喺度。哇！真系惨啊！点样同佢讲啫？系、哎、你听见我把声，不过我唔喺度，唔得噶嘛。但系呢个唔系重要嘅问题，重要嘅问题系乜嘢啊？系罪嚟嘅，贪方便系一个罪。因为如果我知道同佢倾亲就点啊，就唔方便噶啦，两个钟咁蘑菇落去噶啦。刻苦己心啊，唔是容易的，是苦的，你要听他吟两个钟头啊。但是这些就是一些细小的事，不要讲这些大话。但是有人说这些小事啫，一个大话有什么重要啫？你真是大阵仗。一个小的方言，一个小的罪，两个小的罪，五个小的罪，十个小的罪，我跟那位不信那位没什么分别了。圣洁是什么？是被神分别为圣。如果我的行为根本和不信的人都没有分别，那件事我还是不是分别为圣？还是不是圣洁？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刻苦己心以致我可以除去罪孽，变得更加圣洁。相信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回应，是的，你被救赎了，你有没有刻苦己心去除去罪孽，以致你是成为更加圣洁。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